你们是怎么进到这个地方的？叶秀也不在意，他倒是挺关心这个问题。他也是一路追来，最后发现荒野镖客停在了这一带，而后一观察，觉得这边是个非常不错的藏身处，只是要从正面过来，必然会惊动荒野镖客，所以这才退开兜了个圈，从墙外翻了过来。他和这些拾荒者到的速度差不多，可没看到这几人绕回再跳墙，这几人显然是有别的方法，叶修完全想不通。 嗨，那边有个小洞啊，趴下可以爬进来的，但被草堆挡住，所以一般人不知道。 暗香疏影说着，还来了个戴墨镜的得意表情。叶修无语，他是被誉为教科书的无所不知的荣耀大神不假，但他妈的这个墙根底下草堆中有个狗洞，这设定他真的完全不知道。叶修搞不懂知道一个狗洞有什么可得意的，虽然他不知道这个设定，而这一队五人先前那个窗口他就有看到过，当时还赞拾荒者们挺和谐，但现在一看，原来这五人都是认识的，直接就是组了队来拾荒的，不然怎么能齐齐钻狗洞藏到这么一个地方了？时至今日，玩家们早已经知道要提防被拾荒者捡了现成便宜，那种突发性的玩家之间的冲突倒也罢了，但像打野外 BOSS 这种活动，一般都会特意安排人手进行警戒，一来是防止有人捣乱，二来就是防止被拾荒者混入。先前那队人就罢了，一看就不是什么有大背景的团队，主队都才凑上了十来人，哪里还有闲置的人手来负责这些？找个没人的地儿，抓紧时间开杀就是硬道理。但现在不一样了，消息世界上放出去了，接下来到镇的肯定会有各大公会的势力和更多的拾荒者。有一个好的藏身之处是极其必要的，到时审时度势，有混乱才有的捡，没混乱藏在这儿也可以全身而退，不是？暗香疏影几个通过叶修的行为否决了这人是叶秋大神的可能性，对于谜一样的男人君莫笑简单围观了一下，也没去多八卦，这些人可是诚心拾荒来的，不想出什么岔子。 喂，一会儿有机会了大家就冲出去捡，互相可别拖后腿啊。 暗香疏影这话主要还是对叶修和陈果说的，他们五人是一伙的，自然早有默契。 那也得给我个位置啊， 叶修说着。这地方七个人可就有点拥挤了，尤其是可以观察到外面情况的地方，五个人都不断，现在哪还有给叶修的地儿？ 喂，给他让个位置。 暗香疏影看起来是这一小队人的头头，说了句后有人退开两步，让了叶修君莫笑上去。 妈的，我的地儿呢？让开让开。 暗香疏影说完发现自己没地儿了，又是一通嚷嚷，抢到君莫笑旁边那个位置。荒野镖客在外面无聊的闲逛着，这种召唤出来的 BOSS 在没被杀之前就会一直这样闲逛着，永不消失。 还没人来， 叶修说着。 远呢，总得给人点时间吧，没事谁天天在这边转悠啊，恰个小镇的恰个镇长这周早被杀了。 暗香疏影说着，意外之意当然是指这里的野兔 BOSS 这周已经没有了，所以各大公会的猎杀小队这周也早就不会在这一带驻留了。 哼，你知道的蛮多的吗？那当然，拾荒也是要情报的， 暗香疏影说着。拾荒这种比较不受待见的猥琐事儿，到他口中也是透着一股子的专业。 那你估计还要多久啊？ 叶修问。 从那消息放上世界，有个半个来小时就差不多了。现在的话，再有个十来分钟吧。 暗香疏影说着， 65级的荒野镖客啊，也挺有征头的，希望场面越热闹越好吧。 叶修一听就明白，接下来这一场拾荒不要寄希望于 BOSS 发威，因为以大公会的实力灭这么一个65级的 BOSS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下来要指望的是大家因为抢着 BOSS 互相发生争斗，这样的大混乱才是拾荒者最佳出手的时机。 哎，世界那条消息是你们放的？ 叶修问，虽然那名字和眼前五人都对不上号，但是有一种东西叫小号，叫马甲。 不是， 暗香疏影说， 这么说至少还有一位，甚至有可能是一伙拾荒者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得埋伏个好地方，仔细观察，伺机而动。 如果他也钻了那洞跑来这儿呢？ 那还用说。 喜欢小秀操作的暗香疏影这次操作没有失误，借着几个攻击的连串变化，准确完成了这样一个拔剑抹脖子的动作。 哦，那我还真走运，没被你们砍了。 哼，哪敢呢？ 暗香疏影随口道。 这家伙， 叶修暗自嘀咕了一下，这人绝对是在自己落进来以后就立刻注意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才跳出来阻止了同伴出手。能击败黄少天的人绝对不是五个普通玩家能应对的，神之领域的也不行。不过随后这家伙又装作是才发现是君魔校的模样，掩盖他们一开始是试图杀人的险恶用心，结果现在一不小心又把他们布置的意图给透露出来了。 这个还没出现的拾荒者应该挺不简单的， 叶修说着。这个人发布了消息后一直都没有露面，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先盯着看有没有其他的拾荒者？叶修想着。 管他呢，反正大家都是拾荒来的，互相不得罪，抓紧时间多拾几件是王道。这家伙既然不简单，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暗香疏影的语气突然又变得老气横秋起来。 哎，是吗？你有什么具体计划没？ 闲着无事，叶修也和这位聊了起来。 现在这世道啊，拾荒也不容易，像那种穿一身垃圾蒙头就冲阵，拾到死了算赚，拾不到死拉倒的野路子成不了事儿，那不专业。这年头拾荒，你自己也得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要懂得看清楚局面再出手，太乱那完全不分敌我了，剑声 ID 就打，遍地法术炮弹刀光那根本没法使，太稳人大公会有看场子的高手，你想混进去也纯属找死。所以啊，这东西必须讲究一个现场，你现在问我计划那当然是没有的，我也等观察到具体情况再做定论。 叶修听了这暗香疏影的拾荒经也是大为佩服，这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呢。而且听到这人说要有一定的战斗力，再看他们这五名剑客的组成，叶修突的又是问了一句， 其实你们应该是六个人对不对？ 嘿，好眼力啊，不愧是高手，这都猜出来了。 暗香疏影很惊讶， 确实我们是六个人，但现在有个人没在，有点麻烦。 没关系，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你们客串一下。 哦， 我是散人，剑客的技能我当然也会。 可你只会20级以下的呀。 够了。 那怎么能够啊？你知道你们要做什么吗？ 我知道，剑行六人阵嘛。知不知道剑行六人阵是谁发明的？ 叶秋啊。 暗香疏影说， 对呀，我就是叶秋，刚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切。 暗香疏影还没答话呢，一直频道里围观二人聊天的其他人都嘘上了， 他真的是叶秋。 陈果插话， 还带着托呢。 大家继续嘘。 作孽啊。 陈国仰天长叹，做这么猥琐的事儿真是毁形象。现在君莫笑就是叶秋，这多大的呼声呢？结果这几位一看君莫笑跑来拾荒，立刻就给全盘否定了。可见这事儿干的是多么的不入人心。要知道这几位可都是专业拾荒的，连他们都不认可叶秋这样的大神会做拾荒这样的事儿。 好吗？ 叶修也是沉默了片刻。 其实我也对剑行六人阵很有研究，反正你现在五个人是肯定也摆不出阵的，不如让我来试试。 你真的有把握？ 反正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是了吗？ 叶修说。安香疏影想了想后丢了一句咱再看吧，就不言语了。其中五人中另有一个突然冒出一句， 你是叶秋的话，难道这位是苏沐橙？ 真是讨厌啊，我怎么会是苏沐橙啊？ 这是游戏里，游戏外陈果直接抓了叶秋的胳膊继续在那儿乐。 居然说我是苏沐橙。 你快放手，再按着我胳膊我要走出去了。我 叶秋连忙挣脱，自己手一直摆键盘上呢，这陈果伸手过来一抓，弄得自己按下了向前，差点没跑出去。这种情况叶修当然顾不上打字，是直接说的话。游戏里几人当然也是通过语音就听到了。沉默了一下后，暗香疏影又是说道， 不管怎么样你也是个大高手，到时咱们一起见机行事吧。 好。 叶修表示赞同。随后大家也都没啥太多话，只是一起猥琐的默默蹲守。陈国干过拾荒的事，但是偶有路过顺手坐上那么一下，像这样守着 BOSS 直接等待拾荒的机会，那倒是不曾有过的，此时新鲜又猥琐着。 有人来了，大家再不要出声说话，不要公众频道蚊子炮啊。 暗香疏影连忙提醒众人，拾荒者被发现，死就一个字。所有人应了一下。外边纷乱的脚步声中，一个声音叫着， 在这边了。靠，怎么跑这儿来了？ 相比世界上透露的坐标，这里确实是稍偏了点。 其他工会的人肯定也很快就会找到了，赶紧找个地方把 BOSS 引走。 一个声音说着。 不用，这里就有一个位置， BOSS 能送进去的话可以卡在里面，杀起来很方便，而且外边的人不特意去看肯定发现不了。 哦，有这么个地方？ 对啊，就在那边。 他们说的那边是哪边啊？ 叶修几人的队伍中有人冒出了一句，这瞬间七个人都有些哭笑不得。他们所说的那个卡 BOSS 的位置，为什么感觉和他们七人蹲的这个地方很像？ 糟糕了， 安香疏影说了一句话，几人心都提到嗓子眼，齐齐把视角转向了那个草堆中的狗洞。 快撤吧， 一人说着。 外面有可能也有人了。 安香疏影看起来临危不乱，颇有几分大将风度，但是紧跟着一句立刻露底， 我们死定了。 这家伙不乱，原来是因为已经绝望了。 死什么呀，你现在就是下线也来得及吧。 叶修才是真的临危不乱。 哦，把这儿忘了，大家快下线。 暗香疏影忙说。 那就不送了啊。 暗香疏影这已经都点到退出游戏了，瞅到这句觉得有点不对，连忙又是松开。 你不下？我不急。 叶修是真的临危不乱，操纵着君莫笑45度望天转了一圈。 这样的高度以65级 BOSS 的抵抗想浮空送进来，确实很高的配合操作。 叶修仔细看完他们窝着地的四周围墙后做出断言。 哦， 暗香疏影此时也拦了其他四人下线的举动。君莫笑是个大高手，所以他预感他们可以有点神奇的期待。 所以他们想把 BOSS 送进来，可能用扫地攻击从那狗洞吹进来更容易。 嗯？ 暗香树影明显还是没有捉到叶修的思路。我们可以在这里拦上一拦。 大哥，他们先翻墙进来的话，我们就曝光了。 老兄，你趴那儿缝不朝外看的呀，他们哪有人过来翻墙啊？ 暗香疏影恍惚了一下，连忙从他们偷窥状态的那墙缝朝外瞄，果然对方此时并没有人过来要翻墙的举动。至于叶修他们两人翻来的那个方向，那是要绕个圈的，叶修是怕惊动 BOSS 才会这样做，这些人现在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BOSS 已经被他们引走了。这帮人争分夺秒，刚刚有了个计划，立刻就开怪开始行动了。 仔细听， 叶修在频道里说着，墙缝外没有什么了，但是狗洞墙的另一边却是有各种战斗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地传了过来。 可是这要怎么躲啊？ 暗夜疏影对于这个问题也很茫然。 熟悉技能判定的话就可以做到。 叶修操纵着君莫笑已经蹲到了那个狗洞边。 可你这么一打，对方知道里面有人，还不该先过来把我们灭了？ 暗香疏影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得赶紧下线。 所以不能让他们知道，要让他们以为是他们的失误。 这种事儿怎么做啊？ 叶修说出的每一句话，暗香疏影都在茫然。 哼，看着就是了。 叶修发了个微笑的表情。 随时做好下线的准备。 暗香疏影严肃道。墙另一边的战斗声已经越来越清晰，那极其密集的枪声显然是荒野镖客这样的大 BOSS 才可能拥有。至于玩家们的攻击声音都杂乱无章了，但叶秋依然是努力听着，从中捕捉着信息。不过最直白的信息还是对方的对话传递过来的。 拉过来拉过来，牧师别加这么凶，当心 OT 啊， 不加他就要死了。 牧师辩解， 仇恨加大点，别光顾着跑，你跑得有子弹快吗？ 负责拉怪的哥们儿受到批评，就这么几声吆喝，外面什么情形已经被勾勒出来了。显然是拉怪玩家建立仇恨后迫不及待的就往这边跑，但荒野镖客是枪手系的远程攻击者呀，你再跑他也可以在后面追着攻击。于是牧师不得不给加血，结果拉怪的哥们只是跑不回来，继续建立仇恨，仇恨一会儿就会转到牧师身上去了。 笨，让牧师站过来不就行了？ 叶修忍不住想说两句。 这哪家工会的？ 没太看清啊。哎，有人看到了吗？ 暗夜疏影回道。结果大家都说木有，他们从墙缝瞅到来的这伙人，但这墙缝可给的视线空间非常狭小，这人不站得讲究一点，头顶上的名字和工会称谓都看不到，所以目前这些人什么来路他们没一个看到。 那边还是盯着点啊，注意有没有人来翻墙。 叶修指挥着。 明白。 暗香疏影立刻找了两位继续盯着，而他则是继续紧张地把视角集中在狗洞。